致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跟糖尿病的朋友啊来谈一谈的控糖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为了更好的帮助糖友们呢，通过饮食来控糖啊，减少对于糖尿病药物的依赖，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呢将在最近啊，就是在4月25号又将举办一期，就是糖尿病健康管理饮食控糖法免费培训班。那么关于这个培训班呢，我们应该说已经举办了好多期了哈。很多呢糖尿病人为此而受益。那关于这个培训班的情况呢，今天我们先请张正主任来谈一谈，我们举行这样的培训班它有些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另外具体这个培训班我们是如何对于糖尿病人进行管理的。 我们说医学啊发展到今天，那么对于糖尿病的这个病因和发病机制，包括它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啊，到今天在医学研究里边呢很多问题还不能阐明。 嗯，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是，比如说啊，二型糖尿病是胰岛素相对分泌不足。相对分泌不足就是说，诶，这个我分泌的单位是够的，可是我人体呢对着胰岛素的利用率是不够。那有人说，诶，产生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那这到底是受体的问题还是你胰岛素本身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你看在现在用药物进行血糖调节的过程中呢，它都是在这个代谢环节中，诶，使用这个药物。 嗯， 它缺少对因治疗的药物。如果这个能阐明清楚的话，那可以说糖尿病就拿下了，就在医药里面拿下了。 那现在咱们大家比如说有糖尿病吃的那个所谓的降糖药啊，更多就是控制它这个症状啊， 就是在 血糖升高而已， 不是仅仅是就是控制这个指标。 对， 让血糖不升高。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有一种用药就是在小肠这一块，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糖是在小肠绒毛嘛，通过吸收小分子吸收以后，诶，进入血液我们利用，那我就在这里阻止你糖进入这个小肠绒毛被人体吸收，你糖进去不就少了吗？我这会儿不是把血糖值控下来，可是你这样的结果是这个患者越来越瘦。那因为糖是热量嘛，没有糖的这个热量，那我们就得去把脂肪通过肝脏转化为这个糖。 嗯， 你看这是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好，你不是胰岛素相对不足吗？举例说明，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分泌10个胰岛素，我10个全部能利用，可是我身体就需要10个胰岛素。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你分泌10个胰岛素，你只有5个胰岛素能被利用。 嗯， 这会儿怎么办？有一种药物就是刺激胰岛素多分泌，那你只能用5个，那我就让你分泌20个。20个你不是50%能用吗？那刚好这个时候你有10个就被利用了。所以我们把这种疗法我们说叫鞭打病牛，你总在刺激它，人体这个内分泌它是有限的，你过度的在刺激，最后好这个胰岛素也不干了， 所以这才产生了生活中后期啊，大家调血糖越来越难调。 嗯， 然后你看打胰岛素的，哎，单位这个一个不够了，加两个，两个不够了加三个，然后这个用口服降糖药的，然后用一种不行了，我又用两种，用三种。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用这个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 嗯， 那所以你看，我们说在这个国际糖尿病协会里面，这个不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个控糖，我们不是说饮食吗？药物吗？教育吗？运动吗？糖尿病监测吗？我们把这叫五驾马车，而且咱们也谈过说饮食是驾辕之马。 嗯， 为什么？说到底是一个吃的问题。你作为收音机前今天这个听众，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控制饮食调节血糖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说白一点，把饮食控制好了，我就可以说你就把这个糖尿病那个脖子就给掐住了，我们能把它拿住，不会发生那么多问题。但是道理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为什么大家做不好呢？一定要吃三餐，再加一个食物美味的这种食欲的诱惑。你要叫我把人的我们孔老圣人说食色性也，那你想把人一种这个食欲要应人为的控制组要控制一生啊。因为以目前医学研究这个水平来说，糖尿病今天不能根治。 嗯， 当然也提醒大家，有些虚假广告说这个他能这个根治糖尿病，随便吃随便喝，这一定是这个假科学伪科学，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但是说到这儿，我当然不是学医的哈，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比如说胰岛素它不足，或者是它活性不够，这个呢通过外力，比如说打胰岛素啊，或者说吃什么药让它的胰岛素活跃起来，达到一个这个跟正常人一样的这样的控糖的目的哈。这个呢是一个无奈之举。但是如果假如说我们不吃药，只是通过在饮食上我们更加的科学，然后呢这个符合糖尿病的这种要求的话，我们不吃药就可以达到控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吗？ 没错。因为就是说今天不管是在糖的代谢中啊，不管是维生素也罢，矿物质也罢，蛋白质、糖、脂肪还有其他这个营养素，这个比例多少比例能更最大化的利用胰岛素，这个东西可以说今天医学没有完全揭示。可是就这个经验学来说，实践学来说，哎，你一定比例的糖、脂肪、蛋白、维生素啊，这个你把这控制好以后，哎，人家那个胰岛素的利用率它就会好一点。 嗯， 那所以我刚才说，收音前听众也知道饮食的重要性。可是当你有一天把吃饭当成一种学问来像管理一样做起来的时候，失去了自由，大家在饮食上失去了自由。所以大家难做的是，做一天他没有问题，两天也没有问题，你叫他做一生来控制饮食，这个就比较难。 嗯，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一个人走路走得快，但你走不长，一群人搀扶着走能走得远，走得更久。什么意思呢？为你刚才谈到说为什么要开这个班，一个这个班教你怎么来简单的吃，就是说你在生活中能做得到。大家如果住过院的病人啊，你看有些不管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他过一段他这个当这个糖脂都乱的时候，他得到医院里边去，医生的护士把你这会儿的早餐、中餐、晚餐人家给你设计好了，而且你按照这吃，诶，糖脂控制得非常不错，而且血液粘稠度也下来非常不错。可是叫你回家去做的时候，你一个人做你很难做。 嗯， 所以我们开这个班干什么？第一，教你早中晚怎么吃，然后用一种什么简单的方法叫你做得到。第二，大家都知道，又是老口号，糖尿病不可怕，它的并发症很可怕。 嗯， 并发症出现的时候都是在疾病的后期，而且你等它出现了那个时候再去干预是一件很被动的事儿。第一，生活没质量；第二，要往返于医院；第三， 自己这个很痛苦，心脑血管也罢，微血管的肾病也罢，眼病也罢，一会儿这个脑梗也罢，陆续的都出现。你看就像我们片花里面讲的，这个糖尿病足啊，是每这个6分钟到7分钟就在全球啊有一个糖尿病病人的腿就被截掉。那在这个截掉的这人群里边，85%其实是可以避免掉的。 嗯， 我就记得贺主任原来给我说过一个案例，是咱们京郊的一个农民，哎，他也是拆迁户，家里呢好不容易这个遇到这么一个事，给赔了多少钱，就是赔偿他那些哎老庄子嘛，给赔了这个1000多万。结果呢那个吃的也好，这什么时候得的我记不清楚了，结果那个腿就是黑的，流水呀，那就是截肢的前期。诶，后来通过抗纤维化加茶色素的指导应用，那个腿由黑慢慢变红了，红意味着什么？血液开始循环起来了，慢慢诶，还有那个溃疡的地方新的肉芽组织长起来了。所以我刚才说一群人走他走得更长，因为就是一个人你要坚持不去交流不去学习，你一个人去这个要来这个学习这个营养，或者你有了问题没有一个专业的营养师给你指导的话，你自己做起来就比较难。 嗯，其实很多的这个糖尿病的一些书籍呢也非常多，但是那个很多呢都是更多是理论的啊，但是糖尿病人他更多是一种个性化的，所以呢需要交流啊，需要根据他个人的这种病情的情况呢制定他个性化的一种管理方案。 是啊，你说这个性化，年龄， 对， 并发症， 嗯， 你比如说有些人又有血脂高、血压高，对吧？有些人又有心脏病，然后你这个病程的这个长短， 嗯， 还有你这个遗传，你的高矮胖瘦，你刚才说的这个，全部都是个性化问题。 对， 那你到这个性化问题的时候，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有自己很有钱，你想你身边就给你配一个营养师，跟着你一生，我保证你这个可以撤掉这个药物。就这营养师给你把早中餐都给你准备好，你就按照吃，得不了，因为他能维护你。 嗯， 这当然叫我们老百姓个个都做不到。 嗯， 那但他说明那个现象，就是如果让专业的有效的把它管理起来的话，它是可防可控的，不用这个药物。 嗯， 哎，所以你为什么要开这个班？怎么让普通的人了解这个营养学、热量学、早中晚？包括我们说糖尿病监测5驾马车也之一，怎么来监测？我们在这个班上，你看，一个是通过这个奋斗的目标，营养这个调节这个血糖以后呢，远离最后奋斗目标是撤掉这个药物， 嗯， 撤掉这个胰岛素，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嗯， 今天已经有这个大量的案例。做得到了。 嗯，其实刚才您说这些呢，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糖尿病啊，咱们经常说是5驾马车，但是它的驾辕之马就是吃啊，要管住自己的嘴。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吃上特别合理、特别得当的话，你的糖应该说是，当然咱们理想状态啊，是应该能控制的非常好啊。但是呢，我也在想象啊，像糖尿病是分一型和二型的，那么有一些通过吃。这个怎么去合理哈，怎么去管理能够达到一个血糖平稳，这是没问题的，我也相信。但是有一些型的糖尿病呢，它是没有胰岛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吃来获取胰岛素吗？ 不是获取胰岛素，是让你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提高。我们95%的糖尿病今天是这个二型糖尿病。 对， 就是它身体中不缺胰岛素， 嗯， 就是胰岛素的利用率降低了。你看我们去做一个实验啊，糖耐量实验，我们叫这个小馒头实验， 嗯， 或者这个糖耐量实验，给你喝糖水，我们正常人有一个糖耐量，就是说你突然猛吃猛喝，你这个血糖这个身体你吃了这么多糖吗？身体不是要代谢吗？哎，我这个身体就要分泌胰岛素，但是我身体正常情况下我给你调节这个血糖。不会超过8.8， 最高不会超过九，就是你一下吃了那么多糖，你想这糖怎么办？身体是不是要分泌胰岛素？身体给你调节的最高值不会超过这个九，可是哎，你对于这个糖耐量低的人，你一下应了那么糖，身体也分泌了胰岛素，你这会儿测他的血液，胰岛素是高的，可是他砰一下血糖升到12-13，而且咱们正常人在两小时以后，即使你吃了那么多糖，他也下来了。那胰岛素相对分泌不足的人，哎，他这个两小时三小时以后，他还是居高不下， 对他控制不了 啊，但是他胰岛素这个并没有少分泌，这会利用不足了。那我们说靶细胞表面上那个受体对你胰岛素的接收感应能力下降了，但是今天医学没有给我们讲，哎，为什么这个受体不受你这个胰岛素了？可是我们从生活中观察，哎，你好好做运动，就发现胰岛素的利用率提高了。哎，你吃一些正常比例搭配的这个食品，哎，胰岛素的利用提高了。你刚才说那个补充胰岛素啊，那个你看二型糖尿病有些人到后期为什么也要打胰岛素？它刺激人体分泌胰岛素已经没了，这会儿我得拿针剂补充。那一型糖尿病是一点胰岛素都不分泌了， 对， 这会儿他得打针，打针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打针到几年以后，你吃的不合理，身体照样产生抵抗。虽然你身体不缺胰岛素，可是它照样产生这个抵抗，所以这个吃是核心之核心。我们患者自己有感觉，你包括我们有些这个我们学习班里面有些人控制的非常好，他某一天砰一下就高了啊，然后就说，哎，你看我怎么又高了？我们的指导老师说，我都不用猜，我都知道你今天中午一定这个身高是吃了什么，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把你磕的一个罐子都别忘了告诉我。结果，哎，这一说，你看这个食品你就不应该吃，可他不知道。那你在我们培训班里边，哪些是易升糖指数的食品？低升糖指数的食品，哪些是高升糖指数的食品，哪些是中性的，我们都会教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防止并发症的发生。你降糖这个目的，你降的再好，但是糖尿病病人这个并发症它是慢性这个出现，哎，我们就教大家怎么让这个并发症慢慢的就不出现。那我虽然给我挂了个糖尿病这个号，说我是糖尿病，可是我和没有得糖尿病人一样的这个健康的在生活上，也没有并发症，而且你懂吃了以后，也不是像有些人呀，主食不敢吃，肉不敢吃，水果不敢吃，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尝试， 不知道怎么吃。 哎，其实你学了这知识，既满足了你的口福，也满足了你血糖这个正常，这是因为什么？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天就是说给我们是，不是我们说因祸得福嘛？我们得了个糖尿病，反倒是我觉得，你看人家有些糖尿病给长寿了，不没有糖尿病了，反倒是短寿。为什么？因为他重视起来了，因为他学到专业的知识了。我得了个这个糖尿病是祸，对吧？可是我有了这个专业知识，哎，我心脑血管这个比那些没有得的人我控制的还好。 而且在生活当中经常有这样的话说，糖尿病那个饮食啊是非常健康的饮食。 而且糖尿病人啊，他都是不仅仅是糖代谢异常，他还会有脂肪的代谢异常，同时很多人是合并高血压的，有些人是合并腹型肥胖的啊。实际糖尿病的病人都存在代谢综合征的问题。哎，刚才张主任也讲到了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对吧？胰岛素不敏感的问题，其实这个胰岛素抵抗，胰岛素不敏感的问题会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多问题，对吧？带来高血脂症，带来高血压等等，这样的话就加重了听众朋友的这个心梗脑梗发生的几率了。那么通过饮食调整呢，可以很好的控制胰岛素抵抗，对吧？不让胰岛素发生抵抗。那么同时均衡的营养呢，让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强，对吧？还有这个细胞膜的这个受体的接收能力增强。那这个时候呢，哎，可能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呢就高了，我们的血糖呢就更容易被控制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听众朋友就想了，如何来做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食疗控糖的健康管理培训班上都可以讲到。那么在前一期的这个控糖培训班上啊，那么听众朋友在前一天来的时候呢，自己是按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吃这个早餐的，吃完了以后呢，然后测这个餐后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的血糖，当然还是要测这个空腹血糖哈。这个时候啊，是来的这个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很少有人能把这个血糖控制达标。但是通过我们一天的这个培训，然后再在第二天，按照我们教会听众朋友的食谱来进行饮食的情况下，那么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血糖都可以很好的被控制了，这就见证了糖尿病的饮食控糖方法的一个它的力度，它是立竿见影的，立马就能起到作用。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方法来做啊，既不感到饥饿，而且呢还可以减少这个糖尿病药物的用量。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很希望的，因为势必药物是有副作用的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药量减少了，还吃得不饿，血糖还控制平稳了。 真的非常好哈。所以呢，不管您是这个胰岛素抵抗也好，不敏感也好，不足也好哈。那么在现在很多人已经吃药了，但是吃药长时间的话呢，可能会产生耐药啊，或者说对于身体呢有一定的这种副作用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尤其很多人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哈，其实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只要您这个嘴管住了，知道怎么去吃哈， 就是 吃些什么啊，吃多少等等的，那么对于您血糖的这种控制啊，真的是不言而喻的那种好。所以呢，学习班当中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也希望这次的学习班呢，大家能够积极参加，但是我们只有30个名额，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一定赶快报名了啊。我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是在4月25号将举办糖尿病健康管理饮食控糖法的免费培训班，但是由于场地有限，我们只有30人参加。那如果呢，有需求的听众朋友，赶快利用这个机会啊，不要错失良机，报名。那我们的报名电话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瘤，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葱条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葱条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牛磺酸。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稳定、自身免疫力、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预防疾病以及对血糖的代谢调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